平壤制包厂竣工仪式10号举行，有金秀吉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参加制包厂建设工程的平壤市党政权机关、工厂企业、劳动群众和平壤制包厂职工参加。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平壤市党委委员长金秀吉同志为竣工致辞。他强调，平壤制包厂是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关爱后代、关爱人民的崇高精神的结晶，是首都平壤市的干部、党员和劳动群众的誓死贯彻精神和自立自强精神所带来的宝贵的创造物。平壤制包厂有制品样本室、裁剪、缝纫、包装等作业厂、科技普及室、联合调控室、技术准备室和图案创作室等生产所需的条件样样俱全。